Thank you. Ma solo io ti credea che due posti son fuori.

Thank you. Oh. 今天的交响空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